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有人说，越爱一个人就会越依赖对方，也有人说，太过于依赖对方，就在爱情当中不独立，就会失去自我。那么你觉得感情中的依赖是好还是坏？又为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在爱情中相互依赖是彼此之间感情好的表现，我认为是好的事情。因为两个人在爱情里面都相互依赖的话，觉得都是对方很喜欢对方的表现呢。然后在爱情里面依赖并不是说生活中不独立，只是说爱情里面相互依赖对方，然后也是增强对方感情的表现嘛。然后各自的生活独立，我认为这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是很会经营爱情的，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是一个人不爱你的话，他怎么会依赖你呀？可能是看都不想看你一眼哦，更别说依赖了。我还是很喜欢那一句话的，爱情是靠黏出来的。这样子相互依赖一下，然后依赖对方，是信任对方，然后肯定对方的，这样的爱情依赖是一种调和剂吧。 依赖谁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伴侣关系当中也会有互相依赖，不管是爱的深浅或者是在感情的哪一个阶段，都是会有依赖的情况的。 这就跟我们家里面我们跟父母互相依赖的关系一样，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也一定会有依赖的关系。就比如说一双筷子，你不可能一根筷子来用，要两根一起才完美。依赖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问题，如果出现依赖问题了，应该是没有掌握好尺度，过分依赖就不好了。不管是物质依赖还是精神或者是心理上的依赖，如果一方造成了另一方的负担，或者引发了各种失控或者失调的问题，就不好了。还是拿互相依存的两根筷子来举例吧。如果一根筷子太粗或者是太细，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差距，都是会不好用的。 我觉得在感情里边，依赖是肯定有的，而且是相互的依赖。精神依赖、生活依赖，还有这个情感的依赖吧。可能两个人相爱久了、喜欢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依赖。从爱到依赖，应该是一个过程。如果一味的依赖对方，就会失去自己，失去自我的话，你随之失去的也可能是这份爱吧。我觉得是这样。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觉得感情中的依赖是好还是坏，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今天距离我房租到期还有整整15天，房东打电话过来跟我说，到期后房子不再外租，要我抓紧时间另找房子。从租户到中介，从城南到城北，这一天我马不停蹄地奔走，却依然没有找到下一个合适的住处。晚上回家觉得又累又饿，没有力气煮饭吃，叫了外卖，过了一个小时还没有送来。觉得特别特别难过的时候，我妈用微信给我发了520块的转账。他问我今天和谁一起过的，问我最近有没有聊得来的男生。我隔着手机屏幕掉了几滴眼泪，然后给他发了一个萌萌的表情包，回复他说，妈，没有没有，我一个人也挺好的。前几天打车，司机是个和我妈年纪差不多的阿姨，一上车她就和我聊了起来。她说自己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儿，毕业以后留在了青岛，怎么劝都不肯回来。女儿在青岛和别人合租着31厅的房子，工作总要忙到很晚，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老大不小了也没时间谈个恋爱。他说每次催女儿谈恋爱结婚的时候，女儿都会说自己一个人过挺好的。临下车前，阿姨跟我说，好什么好呀，经常忙到半夜12点才回家，一个女孩子光是安全问题就够让人担心的，万一生个病更是没个人照顾，自己生养的过得好不好不用说，我这个当妈的都知道。 那天下车后，我特别想念我的妈妈。这些年，习惯了报喜不报忧。我这个大龄、无能并且还单身的女青年，总是在家里表现出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在妈妈面前，我把一个人在异地的生活吹得天花乱坠，悄悄把那些艰难都藏起来，然后我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道理来安慰她。我妈每次听了我口若悬河，都只是笑笑，然后起身去厨房给我做好吃的。这些年我没有遇见过一个能为我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男人，倒是我妈不动声色地在我捉襟见肘的时候往我卡里打钱，在我每次回家的时候煮上一桌好菜给我。我一个人也挺好的，这种鬼话就算骗得了我自己，也骗不了我妈。单身的这些年，我的确有了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从一个人捧着爆米花去看电影，到一个人唱歌，一个人旅行，甚至一个人去游乐场，一个人蹦极，很多有趣的事情我都尝试着独自去完成。我从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怯生生的小姑娘，逐渐变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汉子。我不再期待谁能在困难中对我伸出援手，也不靠撒娇和依赖来生活。有时候我看见那些在地铁上都要搂搂抱抱的小情侣，我会觉得愚蠢和可笑。但是当我暂时忙完了工作中的事情，当我一个人在黑漆漆的办公楼里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我就觉得那种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好幸福。虽然一个人也还好，但其实在我心里比谁都渴望被爱、被呵护、被认真对待。只是这么多年，那个要陪我走一生的人一直迟迟不来，只是我并不想找谁来将就着生活，不想为了给现在的自己偷懒而轻易出卖未来。我相信爱情，也期待爱情。我还想未来那个他能早一点出现，想和他一起把生活的难熬成幸福的汤，也想要让我妈知道有个人会像他一样爱我、保护我。现在的我一个人生活，但我有很多快乐。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地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那就是你觉得感情中的依赖是好还是坏呢？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你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你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欧沈的网友。我有个同事是典型的一个人活不下去的那种，到什么程度呢？周末不想一个人吃饭，就坐一个小时公交车去公司另一个同事家楼下一起吃。每天开口闭口不是空虚寂寞冷，就是我又失恋了。生活能力也差，搬家换个路由器安装遇到问题，却只会抻着脖子喊我不会呀，我就是不会呀。喊了三天，直到另外的同事去他家里帮忙弄好。前些日子他想出国玩，同事建议他在亚航订票，结果就是建议他的同事帮他忙活了半天订好了票。他始终还是那句我不会呀，我就是不会呀。有次我们闲聊提起这个话题，我就说他这样不对，你什么事儿都依赖别人，所以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格外吃力。好吧，然后我就被他拖进了黑名单。其实我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指的是看一个人过度依赖别人。这种依赖大致分为两种情况，生活依赖和情感依赖。生活依赖很好理解，灯泡坏了对方来换，燃气用光了对方去浇，衣服脏了对方拿去洗。看起来你的方方面面都被照顾得很妥帖，而事实上是这种呵护只会让你的生活能力接近于零。就好比被父母过度溺爱的孩子，一旦离开父母的怀抱就会备受打击，陷入整个人都不好了的境况。我认识的一个姑娘，从小到大都被家里宠溺坏了，三十好几的人了，她妈妈还特意从家乡搬到北京陪她吃饭逛街看电影，帮她洗衣做饭拾掇屋子。直到现在她也是跟妈妈住在一起，然后她至今单身。而且如果她妈妈不在家，她都不会开火做饭，不是懒哦，而是她连煤气灶怎么开都不知道。在我看来，生活中被过度呵护的伴侣和备受溺爱的子女基本是类似的，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你过度享受并依赖别人的关爱，反而将自己退化成一个连基本生活技能都不具备的巨婴。第二种，情感依赖，主要是说没了爱会死的那种。这类人的生命中心就是爱情，或许更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的世界是围着另一个人转的，一旦将这个人从他们的世界抽离，他们便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崩塌了。相比之前说的生活依赖，我觉得情感依赖更为可怕，因为情感依赖的人会为爱没有底线盲目付出。对方喜欢看球赛，你讨厌的要命， 却依然为他熬夜刷比赛，只为了建立共同话题讨他欢心。对方不喜欢你的中性打扮，你为他穿短裙烫卷发学化妆。对方说讨厌你的朋友，于是你就跟朋友断绝来往。你为他改变你的一切，你变得不再像你。然后这个时候那句分手金句却蹦出来了，我还是喜欢原来的你。当你想再做回自己的时候，你才惊觉，早在你把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都赌在另一个人身上时，你的自我就离你而去了。你想要把它找回来，需要耗尽你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与心血。总有人说自己的委曲求全不过是为爱牺牲，我真想问，到底是哪个老师教你的？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跟他的前任在一起十几年，从17岁的青葱年华纠缠到27、28，从恋爱到结婚生子再离婚。在那十几年，他为他低到了尘埃里，忍受了很多，也放弃了很多。真的从一个娇滴滴的少女变成了糟糕的黄脸婆，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事业通通被搁浅掉，最终他们还是分开了。现在的他早已跟之前判若两人，即便作为单身妈妈，依然每天容光焕发，目标明确，家庭幸福和睦，事业也越来越成功。不过他在这条找回自我的路上已经行走了5年，直到现在。后来他跟我说，他用了那么多年，付出了那么沉重的代价，才明白真正的爱情该是什么样子。有段对话在情侣间流传甚广，你对我这么好，该把我惯坏了。那还不好，把你惯坏了之后，别人肯定都受不了你，你就只能属于我了呀。我一直觉得这个对话分明就是一个细思极恐的小故事。一个人用甜言蜜语绑住你的双手，用承诺捆住你的双脚，每天按时喂养你，慢慢你习惯了这一切，并开始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当对方离开你的时候，你甚至还会哭着喊着，我做错了什么？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这时候你知道想为什么了。你当人家宠物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想想这样的关系会否持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依赖和情感依赖并存，为了家庭而逃离社会。我身边有好多这样的典型，男人挣钱养家，女人带孩子做家务，围着家里的老少转，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话语权，更不会花心思打扮并充实自己，结局就是对方出轨，人家还会指责说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你心里可能还会咆哮，我这样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拜托，你的脑子还好吗？为了这个家，真的只有放弃自己这一条出路吗？说白了，你难道不是觉得自己单单顾家就很辛苦了，害怕更加辛苦，于是选择困住自己吗？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悲剧都是源于种种不对等的关系。当然，从一而终让一个人依赖到老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只不过谁能确定你就是那少数的人之一？我始终认为，不论男女，不分年龄，都应该在生活上自力更生，精神上独立自主，不过分依赖，不抛弃自我。之前看到有句话说理想中的恋爱是什么样子，这句话我十分赞同，并在朝着其努力，那就是保持独立，适当拥有。 穿过丛林和铁锈，突然之间木已成舟，非要等到刻上额头，皱纹才会化作杯中的酒，轻描淡写的以后，胜过所有未雨绸缪，才说谎成为习惯后，那句真话还如更在后，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瘫痪过后恨不得时光倒流，要有多疯狂才能够让短暂不休，细水长流无奈爱是蜃楼，在城市醒来以后你兀自哀唱个不休，放世界的宇宙，我们只是稍作停留，那些高楼那些石头，所谓永恒走得摧枯拉朽，回归熟悉的节奏，体温呼吸心跳残留，悲伤总是才下眉头，一个转身却撞在胸口，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贪欢过后恨不得时光倒流，要有多疯狂才能够让短暂不休，细水长流无奈爱是蜃楼，在城市醒来以后你独自还唱个不休，一句话反复研究，一首歌正等待间奏，一个人走到最后，一万年能够留满身伤口，多年以后眼中泪都成暖流，要有多虚伪才能成为谁的某某，岁月风霜爬上旧时眼眸，在现实醒来以后总有人还赖着不走，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50%， 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那就是有人说越爱一个人就会越依赖对方，也有人说太过于依赖对方就在爱情中不独立，就会失去自我。那么你觉得感情中的依赖是好还是坏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 Angela 的网友。小远和月儿当初能走在一起，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小远高大俊朗，优秀能干，就职于金融领域，常常在国内外飞来飞去，体面多金，高冷范儿十足。月儿样貌端正，却算不上第一眼美女，扔在人群中并不扎眼。她工作一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一个不起眼的小主管。而小远的前女友肤白貌美，形象气质俱佳，在机关当公务员，稳定清闲。很多人对于小远舍弃各方面条件开挂的前女友，看上平凡的月儿，表示不理解。前女友和小远是大学同学，同样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家教良好，可谓门当户对。两个人郎才女貌，是一对耀眼的璧人，也是很多人看好的一对儿。相处了三年，感情发展顺利，一切似乎水到渠成。小远却不提结婚，女孩着急了，先暗示无果，变成直接催促，但小远还是无动于衷。小远私下里和朋友们说，我知道他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跟他在一起 我却没有那么快乐。前女友知书达理，温婉体贴，若论硬件，绝对是贤妻良母的好人选。但让小远犹豫不决的是他的个性，他非常缺乏安全感。一方面他依赖小远，另一方面又对小远不够信任。小远出差频繁，每次到一个地方，飞机一落地，打开手机必然会蹦出前女友的信息，到了吗？记得给我打电话。每晚睡觉前，无论小远身处何方，多累多忙，两人也一定是要视频通话。这种强迫症似的互诉衷肠，不分时间地点，风雨无阻。有一次小远飞美国，国际长途飞行十几个小时，回到酒店，他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倒头就睡着了。前女友微信呼叫数次未果，情急之下，他竟然找到小远办公室同事，几经周折要来酒店房间电话，连夜拨打岳阳电话，硬生生把睡梦中的小远叫醒。这种夺命连环 call 让小远无所适从，他对前女友没有任何不忠和偏见，但他的不信任渐渐超出了小远的底线。他不敢想象，如果结了婚，当女友变成老婆，他的黏腻和束缚会不会愈演愈烈，最后让自己窒息。其实小远工作忙碌，压力大，所剩无几的业余时间只想轻松度过，但和他在一起却无法实现。前女友敏感多疑，小远要时时照顾她的情绪，小远精心挑选的礼物也总是以各种理由被嫌弃。犹豫了很久，小远和他分手了。这段当初人人看好的感情黯然结束，让很多人不解，但只有小远心里最清楚，他要的好的爱情应该是他能让我笑，应该是我开心的源泉，而不是负担。在飞机上，他邂逅了月儿。月儿相貌没有前女友出众，家世背景也没有前女友拉风，但他拥有一种幽默潇洒的独特魅力，吸引得他目光挪不开。月儿热情活泼，爽朗可爱，说话脸上带笑，走路脚步带风。这位大大咧咧略显有些逗的姑娘经常逗得小远哈哈大笑。几个小时的飞机旅程，小远觉得过得很快。飞机落地后，两人保持了联系。几次约会之后，小远越来越觉得他和月儿才真正拥有同一频率。月儿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见多识广，乐观豁达，身上自带光芒。他因为鲜活可爱，在小远的眼里是无比动人的。月儿兴趣广泛，也拥有三教九流的朋友，他闲暇时很会自己找乐子寻开心，比如周末经常一个人去爬山，或者呼朋唤友吆喝上几个人就能组团去旅行。他还有一众好闺蜜，逛街时也从来不需要小远作陪，活得任性逍遥，自由自在。显然月儿的世界里，除了爱情，还有其他很多事情需要兼顾。 他的生活中心围绕的是他自己。他认为只有自己开心了，才能享受生命中的其他。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腻在一起时也很会撒狗粮，但分开后，玉儿又经常一两天都不会主动联系他，连睡前道晚安也不是每天必备。有一晚，小远想他了，打电话过去，电话那头是他睡意浓浓的声音。啊，我刚才想给你打电话来着，但后来不知怎的就睡着了，我先睡了，你乖哈。这句小远对前女友最常说的台词竟然从月儿的口里听到，小远觉得很好笑，同时也有一份别样的甜蜜。总之，小远和月儿在一起开心放松，乐趣满满。他的快乐感染着小远，让他甘之若饴。他越来越放松惬意，充满活力，也对和他的每次相见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小远和月儿的爱情是真正的相知相伴，爱着对方，但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这样的爱情才会相处不累。沐浴在爱河中的两个人，两个世界相加，应该变得更广阔，而不是越来越狭窄。连月说过一段话，道出了成熟爱情的真相。爱情应该是加法，是两个相爱的人要比他们独立时更坚强，更有趣，更自然，有更多的快乐。爱与婚姻都不能让女性减去独立，让男性减去智慧。好的爱情不是总想着改变对方，而是应该把力气用在自身，让自己变得充实丰满与众不同。你身上散发的正能量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吸引力。好的爱情是滋养，是灌溉，它让你成长，让你从一个人的孤单变成两个人的强大。不依附，不粘着，但心却在一起。这样的爱情带来的是欢声笑语，乐观向上。当对方想到你时，嘴角就会忍不住上扬。很多年前看过的一句话，至今还清晰记得。Time is fast, you make it slow. Time is hard, you make it soft. 时光本无情，却因你而绵长。岁月虽艰辛，却因你而温柔。最成熟的爱情相处模式，莫过于和你在一起，时间总是不够用，而我也变成了最放松的自己。我们深情但不依赖，情至浓处，沉默亦是告白。最好的爱情是我想到你的时候，嘴角不禁自动上扬，而你在我的心里是暖的，也是甜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那就是你觉得感情中的依赖是好还是坏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你的观点。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昨天朋友聚会，饭吃到一半，阿木的女朋友给他打来了电话，话没说上两句，阿木的脸色就变了。挂了电话，阿木转头对我说，你们女孩子怎么这么不成熟的？阿木这句话让我想起前不久也有一个男生和我吐槽过，女朋友自从谈了恋爱以后就没有以前那么独立和成熟了。听起来好像很多男生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怎么在一起之后女朋友就不像从前那样成熟懂事了。阿木和我说，在交往前女朋友各种懂事，自己一个人能做很多事情，一个人上下班生活很有趣，有时候约她不是在学习就是和闺蜜去做什么好玩的事情。她很独立，生病了能自己去医院，没人照顾都不抱怨，看着特别令人心疼。不仅如此，最吸引阿木的是他的女朋友的善解人意。可怎么交往了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呢？生活上大事小事都要跟阿木说，比以前脆弱了，连个小感冒也希望他能够陪伴和照顾自己。更重要的是，女朋友变得粘人了。明明以前有很多小姐妹可以一起逛街，现在他和兄弟玩把游戏，女朋友也会抱怨他不陪自己。听阿木讲完这些，我反问阿木，你说他不成熟，那现在的你对他还像以前没在一起的时候那样上心吗？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阿木女朋友现在在他眼里所谓的不成熟。没有女孩子天生是成熟的，也没有哪个女孩子是独立到不需要人照顾和陪伴的，只是男孩子们永远不懂，成熟独立的那一面我们是留给外人看的，不成熟和粘人的那一面才留给自己最喜欢和信任依赖的人。与其说阿木的女朋友不成熟，我反而觉得 阿木这种类型的男生才是真的不成熟。女孩想要找到的是一个男朋友，而不是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女孩在爱情里希望的是被理解、被包容、被珍惜，而不是处处让她懂事、让她成熟。女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独自打怪升级真的很累，好不容易找到了避风港，有时候真的很想有个可以靠一靠的肩膀。那些不成熟，那些黏着你，都是因为喜欢你，都是因为爱你。可是你呢，却总期待我能够强悍到可以单手打怪兽，还要做你心中的百分百女孩。说实话，如果女生真的可以什么事儿都不依靠你，成熟又独立，那我觉得她大概是不需要你了。我朋友可可和我说，自己因为一个红包和男朋友分手了。前几天可可下班回家，那天刚好所有不顺的事情都放在了一起，帮同事背黑锅，在会议上被老板指责工作失职，扣了半个月的奖金，加班到11点之后，出门还下了一场大雨。他说自己就好像偶像剧里那种蠢透了的女生，却迟迟没等来那个营救自己的男一号。走出公司的时候，她特别想哭，就打了一个电话给男朋友说，我心情很差，你能不能来接我。结果男朋友说，烦不烦呀，我还没吃饭呢，怎么去接你，你自己打个车回家吧，记得给我带点吃的回来。还没等可可说些什么，男朋友就挂了电话。可可说，我不过是想要他陪陪我。这道理挺简单的，你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厉害的和一支军队一样，只是再厉害的军队也会有疲惫的时候。因为有了你，所以我真的不想再像个男人一样去冲锋陷阵了。男生们要记得，如果一个女孩子总是依赖你、黏着你，不是因为她很无聊，也不是因为她很幼稚，而是因为她爱你，她很喜欢你。前不久网上特别流行一句话，谈一场成年人的恋爱。只是我一直觉得，好的爱情应该可以让你肆无忌惮地做回小孩，有善良的天性，有犯错的机会，也有被包容的不完美。我一个亲密好友在一次聚会上，她男朋友对我们吐槽，她这个人简直糟透了，生活不能自理，而且还特别黏人，话多。我们当时都很惊讶，因为这个朋友是我们当中出了名的雷厉风行的女强人，从来没见她掉过一滴泪。强悍的我们都觉得她是怪咖。后来她男朋友说了一句话，让我们着实感到温暖。但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她，在没有我的日子里，她一个人对抗这个世界已经很辛苦了。现在我想好好照顾他，换我替他去对抗这个世界吧。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文佳佳爱上 Frank 是因为他会穿过几条街给他买他最爱吃的豆浆油条，而每个女生想要的也不过只是这种简单的小幸福，是这种当有人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